方瑞大大，欢迎，我们这边上楼。 星星网吧的门外，陈果鬼鬼祟祟地和来人打着招呼，一边警惕地回头注意着网吧客人们的动静。方瑞也不愧是猥琐大师，立即心领神会，点了点头后机敏地跟在了陈果的身后。他是来围观星星的，可不想刚到就先被别人给围观了。不过在上楼前，方瑞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看，看了看马路对面已经完全和他印象中不一样的地方。那条街道方瑞原本也不是太陌生的，和家世的客场比赛他有来过，但是这次再来，家世却已经不在这里，而他们的斜对面一间网吧中却崛起了这样一支新队，甚至可能就是自己新的东家，这让方瑞也难免有点沧海桑田的感觉。网吧二层，方瑞跟在陈果身后，从分割开的一间又一间小屋外走过，什么技术研究部，什么网游工会部。相比起呼啸俱乐部，星星当然渺小的可怜。走在前边的陈果心中忐忑，不知道这位大神对于星星的简陋会作何评断，只希望他不要因此判定星星的实力也很简陋就好。没走几步，训练室到了，陈果让在一旁示意方瑞先请，同时留意了一下方瑞的表情，没从他的脸上发现什么。方瑞进了训练室，而后就看到了叶修、苏沐橙这些他熟识的面孔，再有其他陌生的星星新人选手，很快就被一一介绍了。 好多美女啊！ 随后方瑞发表了参观星星战队的第一句感想。 真是…… 陈果狠狠地把猥琐两个字咽回去了。虽然方瑞话里只提及美女的感想确实够猥琐，但这位却也没有将目光就停留在几个美女身上打转，感想归感想，到底还是干实事来的。 海无量的账号要不要试用一下？ 还是叶修直接，这边已经拿着海无量的账号卡过来了。 太快了吧。 说实话，转型这事儿太大了，方瑞虽然人来了，但心里还在激烈的犹豫着。 不然还能干什么？星星你已经参观完了， 叶修说。陈果脸上顿时有点发烫，星星真是渺小啊，一分钟就完全参观完毕，结果方瑞因为如此速度的参观反倒有些措手不及了，这节奏太快了。 别客气了，赶紧吧，其实我们也要考察一下你的气功师水平到底有没有前途，实在没有你就还是回去玩你盗贼吧， 叶修说。这话太直接了，意思是方瑞能不能进星星还不是他单方面的态度，还要看他这气功师能不能玩利索。陈果听得顿时就紧张了，人玩盗贼已经是顶尖水准，转型根本就是没必要的事儿，现在居然还是这等态度，这位不会甩门就出了吧？ 靠！ 事实证明方瑞似乎没有那么大的脾气，只是骂了一句后就上前接过了叶修手里的海无量账号卡，刷卡登录， 顺便让你感受一下星星的实力， 叶修说。 哦， 方瑞确实也有此意，颇有兴趣地打量着星星这票新人，哪个会是自己的第一个对手呢？结果就见叶修坐到了他的对面。 干嘛？ 方瑞问。 新人叶修领教一下方瑞大大的气功师。 你滚蛋！ 散人啊，你不想仔细见识一下？ 那来一盘吧。 方瑞想想也就答应了。双方进了游戏竞技场，海无量突然上线，自然引发了很多围观，但竞技房间加了密，就有人看到去向也进不来房间。星星的诸位当然是要观战的，纷纷冲了进来，各自摆着姿势，正准备好好欣赏时已经打完了。 嗯，还不错， 方瑞表情镇定地说着。 能撑1分38秒确实挺不错的， 叶修也很镇定。 气功师我5年多没碰了， 方瑞说。 说谎吧，私下里一次都没有玩过，这么无情。 方瑞一时语塞。这要说一次都没玩过，当然不可能。不说是方瑞，就是他们这些任何一个选手，偶尔也会玩玩其他职业，全当是娱乐和放松。有时为了钻研某职业的什么打法，可能玩的还会多些。 再给你一次机会， 叶修问， 能换个人吗？好吧。 叶修站起来离开了，苏沐橙坐上去了，方瑞差点没骂娘。 然后是和沐雨成风的一番对战，同样两分钟内结束，方瑞败。 职业选手玩其他角色固然是比普通玩家都要厉害，但靠的是操作和意识上的强大。真要和同样有操作有意识的职业级对战，非本职业的生疏感立即还是凸显了出来。在叶修和苏沐橙面前，方瑞打得毫无胜算，他自己显然也清楚这一点，所以并没觉得输了有什么大不了，只是觉得叶修接连安排自己不可能战胜的强手做对手太可耻了。好在苏沐橙打完这局就也退下去了，然后是唐柔坐了上来。方瑞精神抖擞，准备好好给新人们上上课，让他们知道职业圈顶尖高手的可怕。结果这一局一分二十秒就结束了，比输给叶修的那一场还要快。一场战斗结束的快慢，那和选手的打法和风格很有关系，所以从时间长短来判断实力是比较片面的。唐柔当然还没比叶修要强，只不过他直接奔放的打法让方瑞更加手忙脚乱，下意识的盗贼操作都出来了，完了毫无反应才意识到自己用的是气功师。 美女好厉害啊。 方瑞这一次输的可就有点不自然了，毕竟他是顶尖大神，虽然用了气功师，却也觉得可以勉强和新人一战，结果败得这样干脆利落。星星的新人比他想象的要可怕得多。再然后乔一帆上来，镇鬼单挑并不强势，再加上乔一帆小心谨慎的性格，这一局打得并不如前三局那么迅猛。在较慢的节奏下，方瑞的气功师总算也显露出来了些许功底，但是几分钟后这一局还是以他的败北告终了。输给了单挑并不强势的职业，方瑞更加尴尬了。再然后包子上阵一通乱战，方瑞稀里糊涂的又输掉了。方瑞试图说点什么活跃一下气氛，他对新坐上来的这位开着玩笑，结果这位面无表情毫无反应的就坐到了位置上开始战斗。莫凡上场，一言不发的操作，一言不发的击杀了方瑞的气功师。方瑞已经完全无力说什么了，这时倒是坐在他对面的积极和他照话说， 还能赢一把不？ 魏琛坐上来后问。方瑞郁闷，幻视盗贼这里的任何一人他都有信心一战，但拿着气功师确实有种束手束脚的感觉，多年适应于盗贼的意识和操作习惯，哪里是这么随随便便就能转换自如的，自己又不是叶修那种教科书。新一局面对一个施法距离变态的术士，方瑞被人不紧不慢地活活磨死了。他是什么身份啊？荣耀顶尖高手，多久没这样被戏耍过了？这场输的让方瑞恶心都快要吐了。再看星星这边，一个个精神抖擞兴致勃勃的，这是拿自己刷经验来了吗？尤其那边那个眼镜仔是怎么回事？你丫好像是个牧师吧？难道连你也想过来欺负我吗？方瑞怒了，猥琐流是号称抛弃自尊的打法，但现在这位猥琐流大师面子上可有些端不住了。 下一个是谁？ 方瑞沉声说。对面罗吉举了举手，怯生生地坐了上来，很有些不安地左右看着他的同伴。 怕什么呀？ 很好打的，快点上。 包子给小弟罗辑加油。 很好打的？ 方瑞狠狠地瞪了一眼包子。这个家伙刚刚那局赢的根本只是侥幸，再打一次还两输呢，居然就如此嚣张，新人真是太不知天高地厚了。方瑞想着，一心的愤满全发泄在了这局上。可怜罗辑本就是星星队中水平最逊的一个，在玩家中他算是个不错的高手，但要说职业级他还是有明确差距的。面对方瑞的气功师，他显然招架不住。 哎呦，这次有戏了，这个对手好弱啊。 方瑞兴高采烈地想着，但转过头来就哭了。 怎么回事啊？ 自己已经沦落到需要靠对手的弱小才能获胜的吗？丢人呐，羞耻啊。干净利落的方瑞把罗辑给解决了，终于拿下了他到星星以后的首胜。 还有谁？ 方瑞急需证明一下自己。叶修想了想后， 要不要叫阿宁上来试一把？ 什么人？ 方瑞肃然起敬，感觉星星似乎是要上个压轴的世外高人了。 网吧收银的阿宁也会玩荣耀了？ 陈果说， 好像在玩。 我和你拼了，就你，来大战300回合。 方瑞叫道。于是这次又是叶修坐了上去。方瑞抵达星星第一天在疯狂的对战中度过，用的却是他多年未碰的气功师职业，艰难地寻求着突破，却一次又一次地被叶修的君莫笑虐杀着。